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都有人向往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9月和经典969一起去野。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惠民新政，从9月1号起呢，将国家药品目录新增的477种药品和国家组织谈判的36种药品，共计513种，全部纳入到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并同步调整增加门诊特殊病病种至11种。具体新增的药品名单呢，可登录本市的人力社保局官网查询。经典969，泽林带你听资讯。从9月1号开始呢，北京市的协和医院东院区将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所有窗口将不再对外挂号建卡。此举也意味着北京协和医院取消了窗口挂号，需要挂号的患者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预约，挂当日剩余号的患者可通过手机 APP 或院内的自助机办理，窗口将不再办理。有些老年患者呢担心玩不转新科技，对此协和医院表示，医院将安排导医人员协助老年患者在自助机或指定窗口办理挂号建卡。8月30号，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逐渐完毕呢，北京新机场综合交流中心工程主体结构实现全面的封顶。该中心通过对高铁、地铁、城铁及轨道以及高速公路的融合与集散，实现了航空性换乘服务、航站楼内外服务的互联互通，增强了新机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范围。8月31号，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10月1号起，我市实施居住证的制度以来，北京市的公安机关已为来京人员办理北京市居住证246.5万张。那根据规定呢，居住证自签发或签注一日起，一年内有效。有效期满后，持有人拟在京连续居住的，应于期满前的一月内，持本人的居住证及相关证件证明，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签注手续。为此呢，从9月1号起，本市的公安机关将开始为居住证有效期将满一年的群众办理居住证的签注业务，居住证签注业务的办理时间延长1个月。

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待我呼吸声早已旋律，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心投入你给的恶作剧。

笑听不到。你的护照是我快感多少，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有了眼泪入场门票，这一秒快乐变身高，太美妙，幸福快揭晓听不到。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我的惊叹号，连面都跳得天涯海角，爱在弹跳旋律起跳，旋转环绕，眼花缭乱让全世界颠倒。你的护照是我快感多少，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有了眼泪入场门票，是一秒快乐变身高，太美妙，幸福快揭晓听不了。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哭的时候没人哄，于是我们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于是我们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倾诉，于是我们学会了承受。许多时候，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有了压力，许多潜在的智慧也就会被激发出来。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没有走不通的路，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相信自己，我们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弦上记号中。太多事瞧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